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11集，诈局。奚红轩惊疑不定，犹疑不决，他脸上没露，只耷拉了眼。 死到临头你还敢装模作样，你前脚才出招罪寺，后脚就来到这里，不正说明这里对你是个要紧地儿吗？ 那是自然。 沈泽川的情绪仿佛沉入了深潭，连一点涟漪也看不到。 那是齐慧莲，即便疯了也是当年连中三元由东宫公卿请出山的齐慧莲，他在我手上，除非是死，否则我绝技不会把他交给别人。 沈泽川料想的不错，奚红轩是设局炸自己，他根本不知道齐慧莲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，不过是想要先发制人，打得沈泽川措手不及。奚红轩虽然没有薛修卓的能耐，但他却有一样别人都赶不上的本事，就是辩才。他当日能够仅凭一场茶楼会谈煽动起太学惊变，就是因为巧舌如簧，而这也正是他的破绽。他如果真的肯定沈泽川与萧迟也在设局玩弄他，便不会给沈泽川留下开口的机会。他既然拖着病躯到了这里，就是因为他根本不确定沈泽川到底有没有和萧迟也联手，所以才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，在唇枪舌剑里套一番沈泽川的话。 你要齐慧莲干什么？ 奚红轩忌惮地问。沈泽川忽然心生一计，他就是俯身对奚红轩说， 齐慧莲是太子的老师，当年东宫事变，我听说还有个皇孙尚在襁褓，几雷死前没有向我交代皇孙的去向，我怕齐慧莲知道，所以要看紧他。 奚红轩忍不住变色说， 太后刀下没有余孽，斩草除根乃是常规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 若是没有皇嗣在手，谁敢这样谋害皇上？他死了，大周就没有姓李的了。这事不是你做的，也不是我做的，你与其在这里跟我反目成仇，不如放下刀和我好好商议对策。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做的？ 奚红轩不动。 藕花楼什么构造别人不知道，你却最清楚，动个手脚最方便不过。再者此番我连续郁结，你却一生再生，功劳大了。 我才得圣恩，正是要好好蓄力上爬的时候，我杀他干什么？况且你与我合谋时间不短，空口白牙，萧儿凭什么就信了我？ 沈泽川对他缓缓笑起来。 我杀你该是有更大好处的时候。 他把这句话讲得半真半假，听的人却毛骨悚然。奚红轩眼唇咳嗽，借着这空隙避开沈泽川的目光。他们虽然先后合谋杀掉了不少人，奚红轩却仍旧不能跟沈泽川正面对峙。这不是一时的怕，这是随着相识而累积下的恐惧。他忘不掉纪雷被削过后的模样，所以此次起了意，便想赶紧行动。 这个人不能留， 奚红轩心道，待时机合适，不论如何都要杀掉他。这样的人必然不会为自己所用，他讲的敌数无差已经暴露了他对于八大家毫无敬畏之心，大家都是与虎谋皮，比的就是日后谁更快。奚红轩暗自拿定主意，也是一笑。 我吓你一下也是因为我在那坑里压着的时候给压怕了。兰州，你若是进去躺一躺必然会明白的。你们都还杵着做什么？收刀收刀，不要伤着镇府大人。 周围的刀陆续归鞘，奚红轩却没让他们出去。他拉着胡球说， 这几日事发突然， 我们消息不通，难免相互起疑。话说清楚了就好。来，兰州，上座谈。 刀剑无眼，下一回，二少先与我打个招呼，好让我准备准备，也不至于像今日这样仓促。 哎，你临危不乱，很是了得。 西红轩提壶沏茶。 你也知道，咱们干的是提脑袋的勾当，这次是真的逼到了脸上，不然我哪这样待过你，都是被逼的嘛。我看萧二马上又要春风得意了，我着急。来来来，快坐。心里还怨着我呢。 我姓沈的配不上高位，哪敢挨着你坐。 沈泽川打量屋内。谢红轩哈哈一笑。 那都是废话，说出去是作践别人的，你能与别人一样吗？坐吧。 沈泽川方才落座，谢红轩把茶奉给他，陪笑道： 要我说啊，你还真是被这信给耽搁了，你自个儿说是不是？你要是生在什么韩氏费氏，咱们之间哪还有这么多嫌隙呢？兰州，消气，你好好跟我说，你留着这齐桂莲干什么？ 沈泽川摸袖带，才想起来象牙扇丢了。 老疯子被当年太子自刎的事情吓着了，我在昭罪寺与他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听了些断续的风话，便想留着他，以备后来。 皇孙的事情你该问我。 西红轩拨着茶沫， 这事儿你别想了，不可能的。 一点门都没有吗？ 沈泽川轻轻转着茶盏，没喝。西红轩吃了茶，哼哼两声。 那差事是几雷和沈卫一块办的，两个都是很信任，花容月貌的太子妃都是被他们活活勒死的，你指望他们能对皇孙留情？何况皇孙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，他们吃饱了撑的给自个儿留祸根。 薛修卓那儿也这么说。 西红轩看他一眼， 怎么专门问起了延青呢？ 熟人啊，也跟他交情不浅，这次深入考公司不也是听了他的话吗？ 沈泽川目光不动。西红轩把球踢回去。 你们俩都是诸葛亮，谁说的更有道理我就听谁的。都说文人相轻，你们这些聪明人怎么也相互轻贱？ 那还真不是。你在督察之前调入考公司，把这红热的差事落在了自己身上，就是叫人眼红嫉妒。这次遭人陷害，难保没有这个缘故。薛修卓为官有些年头了，他想不到吗？他若是想到了，怎么还劝你去呢？ 西红轩吃茶的动作一顿， 谁能料到真的有人敢对我动手？哎，不怪延青， 他在南林猎场护驾有功，当时却很懂韬光养晦，没一门心思冲，反而去了大理寺历练。我就是奇怪罢了。 沈泽川言已至此，不再继续，只是对西红轩笑了笑。西红轩恍若没听进去， 哎呀， 也笑。 这一打岔，我险些给忘了。兰州，如今我病好了，皇上也醒了，马上督察院就该开始弹劾我了，你给想个办法，我不能被调离去都。 此次错在皇上，但没人怪他，又挨着工部户部推诿卸责，你正好落在里面，大家自然愿意拿你开刀。 沈泽川割了茶盏。 难办。 潘祥杰跟魏怀古吗？他们说到底就是想要钱，挨个骂还真不算事儿。他们抓着我不放，就是想要坐地起价，让我掏银子来填。这次死了几个人，只要皇上没事儿，别的那都能买。 这次没有几万两，怕是摆不平吧。 沈泽川含笑说道。谢红轩也割了茶盏。 钱我有，但我不情愿给他们。我错在陪皇上逛窑子，可官沟跟我没关系。他们想胡搅蛮缠拿我做替死鬼，老子不奉陪。 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上面要办你，你就是没错也有错，讲道理行不通，撂摊子也没用，还是难办。 沈泽川不动声色。 不难办，我告诉你，圣心在我这里，他们就是想严办也得看圣面。小二还没解决，不能自乱阵脚。我有把握，皇上这次醒来，绝技不是从前的样子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